我心想肯定出大事了。我家娃儿是初三，他们在三楼，那肯定跑不出来了。我就开始流泪，我一边喊着娃儿的名字，跟着学生家长们一块往学校跑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聚源中学的现场是怎样一番景象？这其中还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《生命第一，512大地震现场纪实》。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益所作的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。回乐风闲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。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李益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，公元769年中进士，曾在朝廷短期任职，之后他漫游今天甘肃宁夏一带，先后依附于多位戍守边疆的节度使，在幕府中担任文职工作。正是在这段漫游边疆的时期，他写下了大量著名的边塞诗篇，本诗正是他游历到受降城时有感而发的作品。诗中写道：回乐峰前的苍茫沙漠白如雪，受降城外的月色清冷如白霜。我站在城上，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凄凉的芦笛声，引得戍守边疆的将士纷纷回首眺望故乡。受降城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。汉武帝时期为了接受匈奴部众的投降，在今天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北的漠南草原一带修筑了一座军事要塞，并命名为受降城。这是有史以来唯一一座真正为了接受敌人投降所建的城池。从那时候起，历朝历代为了宣扬自己的军威，大都将在西域边境修建的某一座军事要塞命名为受降城。李益诗中提到的唐代受降城原址位于黄河北岸，最初是唐太宗为了与突厥等部落会盟而建的。正是在那次会盟中，太宗皇帝受到众多少数民族拥戴，得到了天可汗的尊号。后来这里成为了朔方节度使的驻节地，并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，灵州。灵州其实就是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灵武市，不过唐代的灵州原本位于黄河北岸，是控制河套地区的重要军事要塞。 这一片广大地区水草丰美，因而有了塞上江南的美誉。安史之乱时期，唐玄宗的太子李亨就是在灵州尊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，自己继位成为唐帝国新主人的。之后他召集军队从此地东征，平定叛乱，重兴大唐，灵州也因此声威大振，名扬海内。可惜的是，明朝洪武年间因为黄河改道，原来的灵州城被大水淹没，城市不得不先后三次进行迁徙，最终搬到了黄河南岸，也就是今天灵武市所在的位置。所以尽管灵州历史悠久，但原址已经被黄河荡涤一空。灵武市内现存的古迹大都是明清以后所留下来的，特别是灵武的古城墙。由于身为边疆要塞，灵武的城墙曾经被多次加高加厚，形成了城上可供五匹马并行通过的宽度。再加上城下的深沟高垒，后人曾将这座城墙称为是朔方天堑。遗憾的是，自辛亥革命以后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由于缺乏保护意识，灵武城墙曾经遭到多次拆毁，今天只留存下西北两侧总长约400米的一段。尽管这段城墙早已不是诗人李益笔下的那座寿祥城，但当人们登上这段古城的时候，却仍然能通过吟诵李益的这首名作，去遥想诗人笔下那段戍守边疆的烽火岁月。回乐峰前沙似雪，寿祥城外月如霜，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、程涵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流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 比原意思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

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《逐浪计划》，演播小米。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当你要走的某天，请不必慰问，常在初恋中的分手总会变心。当你要走的某天，也不必抱憾，让我他朝好好追忆，那需遗憾。爱永远有些缺憾，不必找寻男人。爱永远有些悔恨，可知心声也是缘分。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，缠绵梦里此生永远。神若要分手带走伤感，无谓让这初恋留痕。